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不管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为了调查自己的导师许崇光的双重人格，也就是第二个性格许崇然被突然唤醒，但是这一点却被沈秋发现。他觉得现在的许崇光已经不是以前的许崇光了。你不是许崇光，虽然你从头到脚都和崇光一模一样。沈秋慢条斯理地开口，看起来要么你和许崇光长得一模一样，并且被什么人派来骗我，要么就是传说中的双重人格。我还打电话回去问过许一晨，证实许崇光确实没有孪生兄弟，那么我们只好先测试你的 DNA， 看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许崇然无语凝噎，早知道他之前就直接说实话了，闹了半天他早就被识破了。所以说什么出来购物都是骗人的，你把我带出来的目的就是单独审讯我。许崇然回答道。不完全是，买东西当然也是一个方面。沈秋耸耸肩，好了，该说正经事了。你是说实话呢，还是要按照思雨的方案来？许崇然翻了个白眼，其实真的不用这么迂回，你可以直接问我，不用绑着我。我当然不是许崇光，我是许崇光的第二人格，你可以叫我许崇然。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许崇然这样干脆利落的坦白反而让沈秋觉得有些难以置信。真的是这样吗？所以许崇光一直不想让他一起来美国，是因为怕他知道他人格分裂。也可能这一切不过是他的幻觉，什么饮用水里有致幻剂都不过是他自以为是的想象，根本就没有许崇光这个人，他也许还在精神病院。沈秋猛地站起来，眼里流露出一丝恐惧，就连指尖都跟着颤抖起来。淡定点沈小姐，我发誓你既没有妄想症也没有梦游或者别的什么，是许崇光有病，你没病。天可怜见，我是一个懒人，最不喜欢解释了。许崇然露出一个头疼的表情，鬼知道当年他为了让许崇光相信他自己是人格分裂而不是妄想症花了多少功夫。他讨厌和聪明人打交道，因为聪明人总喜欢问为什么。沈秋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毕竟这件事情实在太过于奇怪了。眼前这个人有熟悉的眉眼，熟悉的声音和全然陌生的表情，他们今天的相处已经让他看到了太多破绽。他知道最起码这个身体里的并不是以前的许崇光，那么就只有两种解释， 要么许崇然说的是真的，要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和许崇光长得一模一样。你要明白，这件事非常荒诞离奇。如果真是这样，你得证明给我看。沈秋平静地说。许崇然知道这一次他得好好解释。在他的印象里，沈秋这个姑娘一旦打起精神，就会非常精明。我觉得首先你要排除一点，就是最起码这副身体是许崇光。许崇然平静地说。所以一切证据恐怕都要等到 DNA 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再说。沈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点了点头。那么我们就等 DNA 结果出来再谈。说着他随手拿过林思雨的警棍，噼里啪啦一顿，许崇然又昏了过去。老板，我有点崇拜你了，好歹是你男朋友，下手够狠的呀。林思雨眨了眼感叹着说，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沈秋的闺蜜，而是一名私家侦探，被沈秋雇了帮忙绑架许崇然而已。如果是你男朋友，这么大的事不告诉你，你会怎么处理？沈秋淡定地问着。最起码打得他满地找牙。林思雨仔细地想了一下，点了点头。所以说就这样，一点小惩罚，让他吃点苦头而已。沈秋笑了起来。老板威武。林思雨朝沈秋竖起了大拇指。最初的慌乱过后，沈秋镇定下来。事情的发展虽然有点出乎意料，但和许崇光这一路风风雨雨，他已经学会了试着去接受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情况。现在他还应付得来。 DNA 结果是在绑架许崇然的第三天清晨拿到的。林思雨调动了一切关系，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了报告。没有错，那就是许崇光。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沈秋还是有点头疼。所以可以给我送保了吗？我快饿疯了。许崇然崩溃地说着。林思雨看着沈秋，直到他点头才走过去松开了许崇然。许崇然颤颤巍巍地爬起来，从林思雨手里接过准备好的 KFC， 一边啃一边流眼泪。你对许崇光不满也不能这样折腾我呀，他现在又感觉不到饿。我怕许崇光回来了，我心疼了，就不想折腾他了。沈秋坦言。许崇然瞪大了眼睛看着沈秋，你可以再不要脸一点吗？沈秋听他这样说，轻轻挑了挑眉，露出一个危险的笑容。你如果觉得我罚得太轻了，可以提意见。许崇然立刻闭嘴。在默默吃掉了三个汉堡，喝掉了两大杯可乐以后，许崇然重新抹了抹嘴巴，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沈秋把玩着手里的警棍，看着许崇然。好了，饭也吃了，该解释解释了。许崇然看着他打了个冷战。当然，我一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配合组织调查。说重点。许崇光高中毕业就到了美国，学习临床心理学和催眠。他的导师发现许崇光催眠方面的天赋以后，就不停地通过心理暗示和催眠的方式帮他创造第二人格。虽然名义上他们只是在进行催眠练习。直到出事的前一年，许崇然诞生在了许崇光的潜意识里。许崇然的出现让这位 X 教授又惊又喜。在他不断的训练和诱导下，他可以用催眠的方式控制许崇光两个人格之间的转换。只要他想，许崇然就可以在许崇光的身体里苏醒过来。然而这并不是 X 教授的目的，他追求催眠术的最高境界，他疯狂地想要知道催眠术的极限，开始教唆许崇然催眠别人，指挥那些被催眠的人做各种事情，并且逐渐升级。从指定动作 语言，到前往指定的场所做指定的事情。许崇然虽然懒，但 X 教授毕竟是悉心教导他的人，他都一一照做了。直到后来 X 教授要求许崇然催眠别人去抢劫金店，才让他彻底厌恶。是的，并不是觉得这是错误或者是犯罪，而只是因为麻烦。因为一旦事发，也许惹来警方无穷无尽的盘问，所以许崇然努力让许崇光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并且摸索到了封印自己的方法，陷入沉睡。但他并没有告诉许崇光 X 教授曾经试图让他指使别人犯罪，因为解释起来也很麻烦。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 许崇然不再出现以后，许崇光开始躲着他的导师，然而没有多久，他的师姐自杀身亡。之后事态逐渐升级，直到警方发现 X 教授并且开始调查证据，许崇光才隐约觉察出不对劲儿来。 X 教授在被捕前夕找到了许崇光，坦言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点燃许崇然嗜血的性情，他想要告诉许崇然催眠术无所不能。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许崇然依旧沉睡，并没有丝毫想要醒来的意思。许崇然无奈地长叹了口气， 我觉得查理斯爱上我了。 沈秋刚进嘴的饮料差点喷出来，虽然这么说也不是完全不对，但不知为什么，听许崇然的带着一点点自恋的口气，尤其是还顶着一张许崇光的脸，实在有点恶心。那怎么样才能让许崇光出来？沈秋问道。搞清了所有事情之后，他开始有点想念许崇光了。许崇然一脸受伤地看着沈秋， 问完了事情就想撵我走人，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我好歹也算是半个许崇光吧，你就这么嫌弃我？ 沈秋笑而不语，只是看了一眼手里的警棍。许崇然连连感叹，现在的女人都太坏了。 正常来说，一般我睡着了再醒过来就是她。 许崇然摊了摊手， 所以其实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次醒来的不是她。 什么？沈秋的声音扬了起来。 不同人格之间的切换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查理斯通过暗示和催眠来唤醒我，而我只要主动让出主导权，一般来说许崇光都是会出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许崇然原本还要说下去，但看到沈秋的脸色，他主动闭了嘴。沈秋面色难看地看着许崇然，如果说他只是说如果许崇光再也回不来，那他该怎么办呢？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而刹那间有可能失去许崇光的恐惧占满了全身。他知道此刻自己的脸一定很难看，娇如沈秋，即便之前和许崇光分手的时候也不曾真正露出半点难过与哀伤，然而这次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我建议啊，我们回国以后再想办法。 许崇然小心翼翼地回答， 也许我睡一觉他就回来了。 这话有道理。沈秋笑了起来，下一刻他飞快地抽出警棍，把许崇然电倒在地。林思雨朝沈秋竖了竖大拇指， 老板够决绝。 然而沈秋的表情却并不好看， 但愿有用。 许崇然睁开眼睛，他的脸被无情地贴在一片玻璃上，外面是飞机宽阔的机翼，在湛蓝的天空下不断切割着云层。他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沈秋坐在他旁边戴着耳机听歌，看起来很放松的样子，却在他清醒的一瞬间 就转过头去了。面对这样的目光，许崇然颇为尴尬。 别这么看着我，没变回来。 就在许崇然昏迷的过程中，沈秋迅速订好了机票，不等许崇然跟公安那边的人接触，就带着他直接上了回国的飞机。他并不希望许崇然被发现。从北京飞到秦城，许一成早早就等在机场给两人接机。机场外，许一晨斜倚在他的凯迪拉克旁，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自己的弟弟。 大哥， 许崇然厚着脸皮笑着叫。 许崇然，双重人格啊？ 哼，许一晨冷笑着说，声音里都是讥讽。 亲爱的弟弟，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现在网上的年轻人好像很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这种情况，我昨天还看到过了。 徐总，是你咋不上天呢？ 许一晨身边的秘书小声提醒。 哦，对，你咋不上天呢？ 许一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 大哥，我刚从天上下来。 许崇然认真地回答。 徐总，我们可以边走边聊，和海外部那边约好的电话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于是众人上了车，许一晨的秘书开车，许一晨坐在副驾驶座上，许崇然则和沈秋坐在后排。许一晨一上车就打开带摄像头的笔记本开始开会，搞得其他人也不太好意思说话，车里的氛围很是严肃。等许一晨开完会，已经快到许宅了，他才有空问： 怎么样，这次去美国找到线索了吗？ 没有， 老师什么也不肯说。 许崇然打起了哈欠，他有点没有倒过时差了。 也就是说，这趟美国之行唯一的收获就是我弟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许一晨的口气颇为玩味。许崇然尴尬地嗯了一声。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你多了一个弟弟。 他话没说完就被沈秋狠狠掐了一把大腿，立马闭了嘴。许一晨显然是在生气，许一晨生气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看起来与平时无异，甚至还要温和一点，其实已经快要气炸了。多年以来照顾的弟弟竟然是双重人格，还是被心理学的导师莫名其妙搞成双重人格的，许一晨的心情可想而知。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许久，许一晨才开口，这话是问沈秋的。 崇光虽然不在，但我想继续调查这件事，毕竟不抓住凶手，我也一样寝食难安。 沈大小姐又要改行做侦探了。 许一晨忍不住开始毒舌，一个两个就知道逞能，好像全天下的警察都消失了一样，需要你们自己去抓什么凶手，结果呢？ 哼，我想从头开始查，唐安可已经在帮我找韩夏奶奶的地址了，我想去看看。 沈秋无视许一晨的冷嘲热讽，掏出小本子，早在飞机上他就拿着这个本子在写写画画。许崇然凑过去想看一眼，却被他挡住了。 还不让看，这么小气啊。 许崇然撇撇嘴。 好了，大情报俏麻烦滚下车去，我还得赶回公司去呢。 许一晨开始撵人了。 因为会有种我在给许崇光戴绿帽子的错觉吗？ 许崇然痴痴地笑起来，并且在许一晨反应过来之前迅速下车关上了门，拉着沈秋就走，速度当真是快如闪电。等沈秋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到客厅里。门外坐在车里的许一晨满脸的变幻莫测。很快李志还是占了上风，许一晨的车子发动朝公司开去。沈秋已经对许崇然无语了，